心，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摘一片苦心啊一滴蜂蜜，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，我爱不爱你，爱就见人心。 那